幸福花早开早凋敝，不露痕迹，我的心却还不平息，想爱你，爱的苦将我咽起，任回忆囚禁自己，没有你了无生趣，没有爱只剩快乐恐惧，爱的苦让我窒息，可怜心无以抗拒，看自己偏偏死去，我只是无痕傀儡恐惧。 让我们一起拥有欢声，一起飞翔，有 是你给我施加爱情的魔法，感觉好新鲜。牵住你的手，不想再浪费时间，我要跟你去探险。勇敢打开充满魔力的翅膀，赐你的力量，眼泪都蒸发，就让我们一起放肆疯狂，世界善良，没人能抵抗，我爱你的力量。哇！有爱的力量，身上会发光，就让我们一起拥有幻想。一起飞翔，勇敢打开充满魔力的翅膀，赐你的力量，眼泪都蒸发，就让我们一起放肆疯狂，世界善良，没人能抵抗，我爱你的力量。 Remaja putri remaja 我要这种

Trying to fight the feeling, but you know won't let her.

骗自己，反正早就可以蒙住眼睛，当作忘记照样过的几个四季。

西城的十六路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怕我伤悲，就当我从此收起真。 手任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没有人问我心与肺，说心与肺，可是谁又都能关心谁，关心谁会关心谁，谁会关心谁。 的光明，微笑变景，与梦对称的图。 最近的未来，跟着我画上台，我们也期待进化中的新世界存在。你是最远的苍茫，不惧所有黑暗，你这头叛乱万物碎断，闪耀着时代，再定义下个时代。是倒影，宇宙是面冷静，我更要眼神反映各种华丽，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，携手先进爱若是一碎冰，碰撞变形也要构成风景，对齐接近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才激进的舞时代。

这么多啊。 在哪里？